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部南部地区有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曹宇。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大伙一起聊一聊和医疗和创新有关的这些事儿。 互联网资深人士为何转行医疗行业？互联网加医疗还是医疗加互联网玩得转？无人自动售药机瞄准了怎样的市场痛点？今天健康投资家邀请颜值业务总经理杨新宇博士，快信方创始人兼 CEO 朱培，跟大家聊聊科技服务医药新零售。 我们跟大伙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今天到场的是颜值团队的总经理杨新宇博士。 首先欢迎杨博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节目的邀请，很高兴参与这个健康投资家的节目。 我们同时还邀请到了快信方创始人兼团队的这个 CEO 朱培，朱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快信方创始人朱培。 那下面我们也通过一小段录音了解一下二位嘉宾。 颜值业务总经理杨新宇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诊断学博士，北京广义中医医院前执行院长，曾供职于北京地区3级和2级医院，从事医学临床、科研、教学、医院管理13年。在中医药领域方面，主要研究慢性肾脏疾病、糖尿病、胃食管反流的中西医康复保养，失眠、便秘、情志病的中医治疗。在投融资领域，主要研究中医药产业、民营医疗、健康管理、医疗保险、医疗美容、互联网医疗的投融资。杨新宇博士所在的颜值，也就是研究创造价值，是专注于医疗健康产业以投资为导向的研究分享平台，提供更高质量的投资决策支持。快信方创始人兼 CEO 朱培，北航博士，互联网背景资深，曾先后供职于搜狐、阿里、去哪儿等互联网公司，并拥有电商和支付金融背景。快信方，快速的快，姓林的姓，药方的方，在2015年成立后，先后获得了真顺基金、经纬中国的两轮投资。 那通过一小段的录音，相信大家对于两位嘉宾也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听完这个录音的介绍之后，都会和我一样有一个疑问，就是朱总原来是做互联网领域的，为什么忽然想到从互联网一个华丽转身加入到这种医药的领域了？ 我算是一个互联网老兵了啊。在互联网大概做了15年，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 IT 的工作呀，大家都清楚颈椎病特别多，大概80% 长期伏案面对电脑。 然后呢，有一次呢，我某医院呢去检查颈椎， 医生呢直接让我动手术。那中国的这个颈椎病80%呢，是不是这些80%的人都要动手术？ 嗯， 所以呢我当时就有点怀疑。回来之后呢，我就带上去进行搜索，然后呢如何治疗颈椎病，搜着搜着发现一个这个小软件，能够这个输入一个疾病的名称，然后推荐一些治疗方案，同时呢附带一些药品。 嗯， 因为我是理工科毕业的，哎，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疾病的用药机器人呀，所以我当时的思路想，哎，我可以出来做这么一款机器人。 嗯， 所以呢就切入到这个医疗行业了。 嗯， 对，这是大概的一个缘起。 嗯，这是您当时从互联网转身到我们说医药行业的一个契机哈。估计很多朋友都会和您有一样的经历，我们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在看病之前，甚至有一些朋友都会上网百度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治疗，甚至还会和医生去交流，我查到的是什么样的治疗方案。但是我知道您现在公司所从事的好像和这个疾病的查询还是有差别，现在我们主要从事的是哪方面的工作呢？ 目前的话，我们当时因为也是想就是说以这个切入这个临床，然后呢去对电子处方做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药品的交易啊，80%是处方药。 嗯， 那么处方药的源头呢是电子处方，电子处方在我们互联网的这个思维来看呢，它属于这个订单。 嗯， 所以呢我们当时的思路非常清晰，就是要切订单 啊、哦、 切订单，然后后面的变现呀、啊、以及相关的这个模式就很清晰了。所以呢我们就直接以电子处方为核心去做一些临床的用用。 嗯， 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一直还在有电子处方的这个用用在临床上去使用，大概有将近70000家医疗机构在使用我们的这个用用服务。 嗯，也就是说其实您从这个疾病的查询，现在已经把真正的我们的业务主力放在了用药这方面。 对的。 嗯，我们也问一问这个杨总这边吧。那从这两个转身您是怎么看的？它一个是疾病的查询，一个是用药的后续服务，这其实对于投资来说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角度。 这个首先说呢，从互联网转身，它的基因还是在互联网。 嗯， 那么互联网有这么一个特点，那我们觉得它对医疗呢是有一个增效的这样一个作用。比如说在这个查询这个疾病上，那一个专科医生的培养呢是时间比较长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整个医疗的这个需求呢又很旺盛，所以如果能够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找到一个解决诊断和治疗的这样一个优选方案， 嗯， 这个是我们说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嗯， 也是互联网赋予医疗的一个优势，或者说是一个赋能的这么一个方式。所以我们觉得呢有了这样一个业务基础在，那么从互联网向这个医疗方向转型就是一个不错的事情。 嗯， 那从投资这个角度讲呢，它未来的应用场景是我们更关注的这样一个事情。 嗯， 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的话呢，这个互联网实际上它是提升了我们说在医疗服务过程当中很多环节的这个效率。提升效率这个事儿呢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觉得是应该支持，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投资和发展的机会。 嗯 嗯， 那互联网加医疗这个很多项目现在已经被证明是有难度的，未来的实现和盈利可能值得商榷。那么朱培总做的快信方，您看，在您看来是医疗加互联网还是互联网加医疗呢？ 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跳出来看哈，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谈医疗和互联网这个事儿？实际上互联网呢现在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必备品。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肯定是互联网加，但是站在医疗的这个角度我们向外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通过互联网医疗获得了哪些好处呢？那我们整体看起来是两大块。第一块呢实际上是一个效率的提升，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这个影像的远程诊断， 嗯， 那么影像医生在家也有可能读片阅片出诊断，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它不会拘泥于时间限空间的这样一个限制。再比如第二个事儿，互联网带给医疗的一个便捷之处呢就是支付。 嗯， 通过支付呢，这个支付方式的这样一个改变是能够减少这个服务当中的一些令人不满或者不愉快的这个环节，那么这两个呢都是提升效率。所以从这个点的讲来说呢，互联网给医疗提供了很好的这样一个帮助。 嗯， 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互联网提升了一个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嗯， 那么我们的这个医疗服务水平呢是有一个上升的这样一个空间的，那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我们能够把更优质的服务提供给更多的人，这个就是我们互联网赋予这个医疗的一个帮助。那从这个角度讲呢一定是互联网加医疗，但是我们站在医疗的内部看，这个由于医疗的这个链条比较长，服务环节比较多， 嗯， 所以呢还是说 互联网作为一个工具的属性，然后来给医疗进行赋能，这是我现在的这么一个看法。 其实我觉得医疗和互联网我们都知道，两者融合之后带给我们普通患者或带给我们普通市民来说肯定是变得更加方便，但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即便有这种互联网加医疗的模式，大家还是更愿意选择比如说去这种三甲医院或者大医院就诊的一个原因。那是不是二位也帮我们分析一下，如果互联网加医疗这两者要进行很好的融合，那咱们先从朱总这边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他现在的整个的壁垒或者说它的难度在哪儿？那接下来呢也请这个杨经理跟我们说一说，那从投融资的这个角度来说，现在有没有一些很好的这种项目可以解决比如说朱总提到的这些痛点？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互联网其实无所不及啊，包括我们现在说以前的这个传统的银行都会被改变掉。那么在医疗领域，我们其实看到能够成为模式的大概有三个层面。那第一层面呢，就是说这个医疗技术服务。那么医疗技术服务这一段相对来讲壁垒深，门槛高，它需要专业的团队去做。比如说医生出身，院长出身啊，做一些跟疾病相关的更加深度的研究，然后对于某些疾病的专项的攻克。那么第二段呢，就是药品器械耗材这一段呢，我们认为是完全可以互联网化的。包括这个国家商务部一直在鼓励就是医药类的这个电商，包括 ABC 证都已经放开了， 现在也有这个阳光的采购平台，甚至网上的这个药店都已经出现了。 对的，未来呢，其实我感觉啊，有可能会真正的说，哎，这个药品的交易啊，会直接 F to C， 从工厂直接到 C 端，然后中间环节都去掉了，药价也会降低，所有的这个环节上的角色呀，都会有受益。那第三部分能够赚钱的呢，可能就是在整个医疗保险以及相关的增值服务上。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的医疗的这个商业健康险啊，只占到4%不到，所以呢离这个国外的发达的这个水平啊差距很远，你像美国大概在80%。所以呢就是医疗保险以及相关的增值服务也是一块这个收入模式，所以咱们综合这三段来看，壁垒最深的应该还是在第一块，就是在疾病的这个攻克上以及某些专业的这个创业的这些企业上。 好，那杨总这边呢， 我们觉得是这样啊，这个医疗服务呢本身是一个很重度的线下服务，那么从投资这个角度讲来说呢，每一个项目我们考量的第一个点就是它未来是不是能够进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所以说是一个医疗产业为导向，这是我们看重的第一个点。第二点的话呢，任何一项服务啊，它经过一定时间的打磨才能够成型，所以呢医疗的这个投资呢实际上是一个时间驱动型的这样一个投资过程， 相对于长线一些。 没错，你要有耐心。我们行业内有很多人是这样说的哈，要以种树的这样一个心态去进行这个医疗的这个投资。换句话说呢，你要给他时间让他真正成长起来。所以我们是这样看这个项目。这是我们初看的时候的这么一个基本观点。 三年育苗哈，七年结果。 这十年树人的一个长线投资，对于医疗领域的这样的投融资来说哈。刚才朱总也提到了，现在呢这个互联网和医疗还是存在着一些壁垒的，那也想问一问我们的这个快信方，现在着力于解决的是哪一个壁垒的环节，是我们攻克难关在您说的这第一个环节发力呢，还是说我们相对来说找这种技术比较成熟的我们走这个第二环节？ OK， 那个刚才呢我也提到说我们在切电子处方，电子处方也是订单，那么我们今天呢想把电子处方的这个生命周期给它去进行延伸。希望说哎，患者在购药的同时能够更加的方便。我们看到80%的是处方药，同时呢这个今天的这个大医院人满为患，然后呢这个国家也在推动医药分离以及这个处方的外流，那么我们也希望说哎，在这个处方的下步变现上能够更加的便捷。所以呢我们现在推出了这个无人的售药机，24小时的自助售药机。我们也希望电子处方和我们的自助售药机打通，然后呢患者在医生那儿看完病直接通过售药机可以取药走人，这样的话更加能够方便用户，方便患者。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一件事儿。 那就是打通的是第二个我们的环节当中， 我们希望在药品器械耗材这一段，然后呢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发挥。 相对来说这个地方壁垒稍微浅一些，大家也更易于接受一些。 对，然后呢互联网能够发挥的，我觉得也应该就在这一段。 那么低端的这个医疗技术服务确实还是说需要专业性，它需要比如说最新的疾病啊，最新的药品研发呀等等，相对更加专业一些。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医生看病都要望闻问切，看到你具体的病症，每一个人可能处方都不一样。 对的，对。 就是想问朱总，您说的电子处方是说医生给我看了病之后，我拿到的不是一个纸质的处方？ 是，你拿的是纸质处方，但纸质处方可以伪造嘛，但电子处方呢，它需要经过医生的签名啊，然后呢跟这个系统进行对接啊，需要医保的认证啊等等。 那您提到的这个解决电子处方取药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自动设药机，那我们还是在医院当中设立呢，还是说以后跟我们比如说一些自动卖饮料甚至自动卖菜的这些机器一样，可以设置到我们的家门口甚至地铁站？ 我希望在你们家门口就能取到药。 在家门口就能取到药？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远期的一个愿景。对， 那这个中间会不会存在就像刚才刘斌提到的这个问题，医生开具的是纸质的一个处方单，这个医院内部它的信息系统是联网的，药房可以拿到电子化的处方单，而我们患者拿到的一张纸质处方单，我如何在你们的这样的一个自动设药机上取到处方药，买到处方药，你们又如何来验证这个处方单的真假呢？ 对，这一块就是说目前在做的一些这个技术手段嘛。那第一呢，我们希望是说能够跟医疗的信息化系统去对接，那么电子处方呢，它就会有一个这个信息流的传输。那第二呢，我们是要和医保的这个系统进行对接，作为医保认证的一个手段，那么就相当于一个电子处方的一个认证中心的这么一个概念。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医疗行业虽然相对来讲这个比互联网是落后了这个一两个层级，但实际上云服务在整个医疗行业已经逐渐兴起，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整个医疗的大数据啊，其实都是建立在云服务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这个云服务的概念呢，也逐渐被大家所接受。 但是一般人会觉得我买药还是现在即便是提了医药分开，但是还是在医院里，医院的医生给我开了处方，然后我在医院里拿药，这套流程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为什么我还需要到家门口再去拿药呢？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未来的这个门诊药房呢，就像这个国外一样可能会取消掉。那么因为现在医药分离 15% 加成已取消，医院基本上在药品上不但不赚钱，而且还亏钱。 对， 那么医院现在的这个一是亏钱，二是医保的到年底都亏空，那么他需要去甩掉一些包袱，同时呢轻装上阵，以医为主，然后专心的为病人去诊断去看病。那么药这一段呢，有第三方或者有社会以及零售药房去做服务。那么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在今天来的这个路上呢，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未来这个五年有可能60%的处方会流失到院外，再可能会在零售药房啊以及等等。 这个在发达国家其实是已经早就成型的，门诊和开药药店是分离的。 对， 所以您是说未来五年有可能在我们国家也实现这样的前景？ 根据目前的政策和环境看，我觉得是这个方向是没问题，那么就是看具体的时间。 那杨经理，刚才你也提到很多这种互联网加医疗的模式，它最终的落脚点还是需要在我们现在既有的这些医院医疗机构，只要他们认可接受之后，可能我们的投融资才会有价值。那对于这个朱总提到的现在解决我们的第二端取药，也就是耗材这一方面的这个内容，医院会有很好的接受程度吗？ 我的观点是这样首先呢，看我们整个服务流程呢，它还是服务这个有购药需求的个人 患者。 对，那么这个患者的需求呢，出现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具体的场景。身边的一些药店啊，实际上之前有很多机构都有24小时的无人售药。但是这个呢，对于企业经营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所以呢，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实际上国家的强制政策并不要求所有药店都实现了这样一个服务方式。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呢，是考虑到的这样一个经营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但是这个购药的这个需求呢，实际上还是存在的。不管你是在医院急诊，还是说我夜间有了问题，然后到身边的药房，或者说无人售药取药，这个需求是我们需要满足的。那么这个需求我们测算下来是有它这个客观的市场的价值的量。在非处药处方药的这个使用上呢，它有可能选择这样一个渠道来解决它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它在 终端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个真实的价值。那反过来说呢，我们在这个角度去布局，去探索这个创新的模式，面对未来的一个时间呢，进行一个规划，是有可能啊做到前面。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说，国家政策还有一个大健康的这样一个消费的理念， 嗯， 那它实际上是要延展开来，把单纯的以医疗服务为主的这个卫生服务系统呢，向这个预防、治疗和康复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整体发展。 嗯， 那么另外两方它的这个消费场景实际上不在医院内， 嗯， 但是呢又和医疗有关系， 嗯， 所以我们希望呢说这个更丰富的一个服务的业态、支付的这个方式和它购买这终端产品的这样一个渠道，是需要我们去建立，是需要我们以这样一个相对对于行业有远见的一个眼光，然后去做判断的。 就是不管是小病在社区还是康复回社区，实际上老百姓都有在自己家门口就近看病、就医和拿药的需求。而如果是基层医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自己来养 药房药师， 这个费用和成本还是很高的。但是如果是说有了这样的24小时的自助的售药机，可能不管是对患者来说还是对于我们的基层医疗来说，可能都是有一定的便捷性的。 嗯， 对，没错， 杨经理真是给朱总打了一个强心针，看来这个发展还是很有前景的哈。那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患者或者作为消费者来说，面对这样的自动售药机，我最关心的是两个，第一是价格，它会不会比我们医院贵，因为现在医院已经进行了药品的零加成，而且医院我们都知道它是大宗的药品采购，它可能会拿到一些价格相对比较低的这些药。第二呢，是这样的一个药品能不能够保证医生给我开的处方药，而这样的一个自动售药机里面真的都有，因为我们知道医院的药房非常非常的大， 对， 而一个小小的售药机能够满足我这样的需求吗？ 目前呢，在这个无人零售啊，其实啊，第一要看场景， 嗯， 就是你投放的这个场景到底是医院呢，还是社区呢，还是高校呢，还是工厂呢？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处方这一块呢，其实我们正在尝试，患者的处方常用的80%是哪些？ 嗯， 把它能够通过大数据统计出来。那第二呢，我们现在目前也是以 OTC 的，就是非处方药为主， 嗯， 比如头痛、发烧、拉肚子、感冒这些常用的，是家庭常备的。毕竟售药机以及这个无人零售啊，它就是一个原来这个传统零售的一个补充，它并不是主力。 嗯， 尤其是现在这个医药行业啊，仍然是以药房为主。那么整个这个无人售药呀，也今天啊也是刚刚开始，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不停的去尝试。 嗯，也就是说会有一个大数据作为背后的支撑，比如说我统计这样的一个，如果我放在了小区当中，那这个小区来买我药的，比如说200个人当中有150个可能都买了感冒药，那以后我感冒类型的药相对来说我会备得充足一些。 对， 那也就是说根据不同地区患者常见或者是多发疾病来选择配合他的这样的一个药品的目录。 我们现在呢，目前原来刚才说的这个电子处方，我们每天大概有30多万张，那么我们其实一年大概有几亿张处方，我们是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大数据的分析，然后呢分析出前十名的这个常用的 OTC 的药以及处方药， 嗯， 来配备，或者前20的， 就是非处方药和处方药， 对，这是有数据支持的 啊。 当然这个是目前也正在开发中。 嗯，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用药需求，但是大部分朋友应急的这种用药需求是可以得到满足的。 我们希望是，而且未来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无人售药机呢能够扩大 SKU。SKU 呢就是电子商务里面常见的这个商品种类，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单柜，我们双柜的话能做到100多。 嗯， 一个社区医院的这个药品的品类也就300来个， 嗯， 那么我们其实能做到100多个，我觉得基本上覆盖了这个接近40%到50%， 嗯，至少常用药我们可以通过它买到了，嗯，那价格的问题呢？ 那对于价格来讲，其实我觉得是跟零售药店的价格应该是差不多的，应该比零售药店的价格稍微低一点点，毕竟那个成本没有他们高 啊，省了人工， 哎，人工啊，包括它的租金啊，以及其他的开销。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从消费者的角度理解，自动售药机是跟我们现在经常常见的自动售卖饮料的那个机器看起来很类似吗？ 外形呢是类似的，但是里面的这个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要符合这个药监的标准、温控啊，以及药品的储藏的条件呀，这需要你在开发机器的时候呀，需要做一些标准化的一些符合标准的这些工作。第二呢，在软件部分需要有远程的药师的指导和咨询，需要能够24小时，哎，我能够联系到药师， 哎，比如说我吃这个药行不行，我有什么问题没有，目前因为是 OTC 的，那处方药的话这一块目前可能未来还是需要，比如说远程视频啊，以及远程医疗的诊断啊等等，可能都会需要。 哦，那也就是说我拿着，如果是我买非处方药，那么我可能就像买个饮料一样去那个自动售药机那儿， 有些是可以的，比如说买个口罩呀、创可贴呀，我觉得这完全可以自己去选择嘛，对吧？但是有些这个非处方药呢，仍然也是需要咨询的这个咨询药师的。 嗯， 我们知道这个非处方药分为两类，一个是红色的非处方药，一个是绿色的非处方药。红色的非处方药呢，意味着也需要 药师指导之下， 要指导。 嗯， 那个绿色的呢，就不用药师指导了。 啊、那就是药师指导这个环节，如果是去24小时便利的药店的话，可能是需要有实实在在的那个药师。 对的。 但是在您的这个自助售药机上，它是一个远程的药师，提供一个在线的服务。 对的。 而且是24小时的。 24小时。 啊、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我们说我们投融资角度来看新的一个增长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的可以做大数据的统计，我们不需要实实在在有一个人，我们只要针对这个药品编出了目录之后，我们患者买哪个药，药师之前录好的甚至视频可以直接推送给我们的这些售药的消费者。 其实从这个17年年初啊到现在，有一个很火的投资领域呢，叫做人工智能。 嗯 ，AI 系统。 对对，没错没错。那未来这一部分呢，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软件或者硬件来解决，这个也是我们说它提高效率的一个部分。 有一些常见的问题就是机器人来回答了哈。 对的对的。 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呀和机器人客服呀，也是基本上快成熟了。 对，应用的很广泛了哈。 对，各个领域。那医疗领域呢，是这个生命健康比较相关的，那么是最喜欢用新技术的一个领域。 但是我也想问，如果现在的人工客服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通过一些客服，如果是人工接听，我们总会感觉冷冰冰，甚至他的这个答案是标准的、制式的，不管我问什么，他可能都是统一的答案发送给我。那作为比如说医药行业，这是一个需要温度的行业，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说，尤其是比如说像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他不仅仅需要的是购药的这一个过程，我很重要的是购药之后的这种后续的服务、后续的关怀，那这部分我们能够通过这种人工智能的方式解决掉吗？ 那么从长远的几十年倒推现在，我觉得是今天是刚刚起步。对，人工智能也是大概有30多年了，这个风潮我觉得还是有它的原因的。第一呢，云服务兴起，第二大数据的积累到一定的阶段，第三呢，整个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以及新技术的出现，我觉得人工智能是未来的一个起点。在今天， 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颜值团队的业务总经理杨新宇博士，以及快信方公司的创始人朱培朱总做客直播间。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根据我们的建议去修改电子处方。 在专科医院，如果某一个专科医生他门诊的患者的病情是非常接近的，而医生的疲劳就在于他需要把这100个门诊重复的交代，然后重复的安慰，重复的开药。您说的电子处方是不是已经初步实现了这一步，就他不需要再重复的去手写重复劳动？ 对的。 那下一步就是用人工智能，可能更好的能服务于医生，来为患者提供既是个性化的服务，但是又可以把其中的重复劳动给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替代掉， 提升效率，提升效率。 现在的自动售药机，我特别关心的是，它和我们现在小区既有的这种，比如说小区附近的24小时的药店，甚至和现在一些手机 APP 软件。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这种外卖的软件，甚至有这种专门的这种快药软件，都可以送药上门。和他们相比，到底优势在哪儿呢？ 其实就是说在无人售药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它还是一个补充。那目前来看呢，因为24小时药店这个国家要求，强制要求，就是药监局强制要求，但实际上大部分的药店包括连锁药店都很难做得到。刚才杨博士也说了，这个一呢是成本的上升，它这个夜间售药的这个人工成本比白天售药的人工成本要高。那第二呢，就是说整个这个售药的这个夜间的风险会发生啊，以及它安全性。那无人售药机呢，因为它是本身是一个这个相当于没有这个，就是租金呢比较低，同时呢这个风险又比较低。那么对于患者来讲，它就是一个便捷和补充。那么如果说这个夜间啊12点以后你可能送药的话，可能是比较麻烦的。那么你也可以下来啊，10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就是一个便利性。对。 相对来说，和24小时的这种药店相比，它的成本会更低。 对， 和我们现在手机 APP 软件这种便利性相比呢，它同时又拥有，比如说它的速度相对来说会快一些。 本身包括现在今天这个风口，所谓的这个无人货架呀，以及无人这个领域啊，它解决的就是附近的10米，啊，不是100米了，是附近的10米的问题。对，那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社区可以放上几台，那么对吧？然后10分钟、20分钟就解决问题了。 那这个会不会在前期造成我们需要大量的资本注入来完成这样的整个布点呢？ 对，所有的无人的这个领域都是需要规模化。如果说这个体量比较小，很难形成规模化的效应以及后续的盈利。 对呀，所以这就想问杨新宇总经理，在阿里、腾讯、京东虽然都投了无人零售，但是这个阶段还是难以迅速盈利的。无人的业态在技术赋能或者是盈利模式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所以现在即使是做无人售卖的自助售药机，它真的就有市场前景吗？您怎么分析？ 目前市场现在的情况，大伙儿都还处在一个探讨的阶段，而且玩家并不那么多。但是呢，这个未来的发展，我们看到啊，从这个无人零售这个角度讲，它的规模呢，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速增长规模。那我们现在是20万台，未来呢，到2020年可能会有100万台的这样一个增长。所以说，这个中间这个体量还是比较大，而且增速呢，过去的4年哈，从12年到16年，大概是年均25%。那从这两个数据分析呢，我们对它的未来呢是有这样一个延续性的一个基础性的判断。第三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还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它有没有可能有能力应对集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流量的问题。所以从这几个方向看呢，总体上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领域。那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那早期进入的这个玩家呢，一定是说在不断的尝试，在探索，在进行创新。 那您这么说呀，我就觉得朱总的这个现在踩了几个风口，既是人工智能，又是无人零售，又是医药健康。 我个人对这一类的项目呢，是有一个这个比较正向的一个价值判断。首先说呢，刚才我们谈到了几个点啊，第一个规模还是在的，但我们目前看呢，它现在的年销售额呢，20万台的销售额是75亿左右的这样一个整体规模。另外呢，就是未来这个无人售药机，能解决几方面的问题啊？从资本这个角度讲呢，其实从广告、流量、会员，还有很多的这个模式呢，包括供应链和终端的这些服务，我们都能看到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潜力，这是一。那么从医疗这个本身我们来看啊，其实还有两个点它有可能解决。有一类的话呢，就是说罕见病或者说非常见病，这样的患者他的这个用药的量很小，那我们如果按照现在的这样一个体系去支撑他的这个药品销售，对于我们这个来说呢，是不是特别合适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交给无人售药，比如说重症静物力，那有的药品可能很便宜，但是呢， 中间会出现了一些我们遇到的一些购药遇到一些问题。 嗯， 那我们通过无人售药来解决这个的话， 嗯， 实际上是对卫生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帮助和补充。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点。 这个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重症肌无力或者是其他的罕见病，在整个的人群中是非常少的，就占所占的比率很低，那么24小时的药店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零售场所也好，备准备这样的药就是一个不太划算的事，它在整个的零售环节和渠道上是现在对于患者来说有不便利性的，自动售药机就可以改变这个状态。 对，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呢，是期望它能够通过一种更高效、更这个经济的手段来解决我们在医疗上需要必须解决的一个刚需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案，这个是我们值得投资的这么一个方向。 嗯，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解决在医院外大家购药的这个需求，很多在院内，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罕见病，或者说比较罕见的这些药物，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自动售药机，因为它的温度、湿度是可以，比如说分区调节的，这样的话可以节省药房的很多成本，也就是说，作为院内也可以作为一个补充了。 另外我来补充一下，就是说今天这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呢，就是说可能通过技术手段以及互联网的一些这个方法，能够在某些细分领域做一些变革和影响。 嗯， 我觉得这个是毫无质疑的。 嗯， 那么尤其刚才你也提到说这个阿里、腾讯、百度，那么都在这个无人领域啊去 探索 进行关注，对，探索，那么恰恰说明了这个方向性是没有问题的。 嗯， 那么就如何说你的这个创业公司以及小公司小团队如何在这个环境中去生存下来， 嗯， 我认为这是关键的。 嗯， 方向性咱们刚才通过各方面论证是没有问题。 嗯， 那么就是你的生存问题，如何去生存，做得更好，由小做到大。 嗯， 那么今天这个所有的成功的企业啊，离不开时势，所谓的时势造英雄。 嗯， 那么我认为啊，环境以及这个时代到了，那么这个机会也就到了。 嗯， 如果说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可能能够做得更好。 嗯，我们都说要借东风嘛，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创业的这些企业，尤其是新兴的一些业态来说，他们的东风就是资本的这种注入了。像我们刚才分析这样的这种零售的售药企业，这样的无人售药的这样的一些新兴的业态，它需要很大的这种规模效应，那也就是说前期它相对来说可能它的投融资的规模要大一些。 摩拜 OFO 这些能够服务大众的这个能够规模化的这个企业都得到了资本的这样的一个热捧 青睐。 对，没错。那从我们这个医疗的这个角度讲呢，那很多时候这个资本呢是需要进行挖掘的。我们自己内部呢是有这么三个点。第一个点呢，我们是希望选择这个，首先是从行业角度讲，选择细分的这个行业领域，对这个行业领域的这个趋势进行判断。那我们现在判断无人的这个零售，或者说无人的这个大健康产品的这个零售呢，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这个关注它呢，是根据它的这个整个业态的这个规模和它的增速来看，规模呢目前看着大概是不到100亿，但是增速呢还是很快，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讲是关注这个细分领域。第二个点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呢这个细分领域里边呢，我们更关注它的人。那么这个细分领域里边哪些优秀的企业家是正在做创新的事情，正在做这个提高效率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关注的。 虽然可能需要前期的资本这个量会比较大，但是如果项目足够好，我们的团队人员足够优秀的话，其实现在不缺乏这样的资本。 没错没错，每一个好的项目呢，它实际上在产业发展上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前景。那么如果投资人能够看到这个前景，我相信啊， 嗯， 这个是有很多投资人愿意参与这个企业的发展。 嗯， 有句话说，医疗服务的创新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 那也想问一问朱总，像我们的这个快兴方的团队，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发展到今天，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融资环节呢？ 我们是2015年2月份成立的啊。这个团队呢，一开始呢，有这个一个海外回来的博士跟我，还有我们原来的几个朋友。那么我们在成立之后的2个月，获得了臻顺的天使投资。 嗯， 啊，臻顺也是国内投资 B2B 这个领域的这个老大了。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值得说一下，因为臻顺基金的出资人包括红杉、IDG 和徐小平，这个可能大家都是轰雷广耳的风险投资人。嗯， 对的，在2015年12月份呢，我们又获得了经纬中国的这个投资 ，Pro A 的。 嗯， 那么经纬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了啊，在这个创业圈 投资圈。 经纬中国啊，这个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大家即便不熟悉经纬中国，肯定熟悉他投的项目：滴滴出行、暴风影音、陌陌、小黄车和三十六氪。嗯。 是的， 嗯，那其实我们已经经历了两轮融资，现在我们面临的是第三轮了。 对，我们正在启动新轮的融资，希望在这个资本的加持下，能把这个大健康的无人产业啊，能够做到更好，做到 number one。 嗯，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见到我们快信方现在这样的自动售药机了呢？ 好，我们目前呢投了将近100台的这个自动售药机，在福建啊、安徽、河北。北京也有， 嗯， 啊，根据目前投放的这个试点来看啊，其实是预期啊是超过预期的 啊， 对，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每天的单均量以及每天的交易，用户对于这个新型的这种购买方式的接受程度， 嗯， 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 嗯， 对，我清楚的记得啊，我们在河北投放的河北的一个高校啊投放的这个2台， 嗯， 刚投放下去，这个机器门还没打开。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要看，说什么时候啊？这个好呀，这个好呀，好多好多学生在拍手说啊，这个好呀，这个好。哎，当时我的心想是非常激动，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得到了用户的这个认可，坚持做下去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 后面的这个交易数据啊，也是正符合哎我们的预期，说哎，没错，是这样的。 嗯，那下一步呢？咱们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 我们正在研发新一代的这个智能化的机器。那么我们也知道今天的大型的医疗设备都已经微型化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机器啊能够增加更多的健康检测以及体检的各方面的一些功能，把它真正的打造成一款这个健康加交易的这么一台这个便民的一个服务的设备。 嗯， 哦，也就是说我在这个自动售药机上可能以后不只是买到药，还可以买到一些体外试剂， 可以直接来测你的血压、心电、血糖都可以直接在机器上完成， 也就是说它不仅仅完成的是一个售卖的过程，它同时会帮你记录你的这个健康数据。 对的，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慢性疾病，我们知道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像这样的话我们定期监测，我们可以在买药的同时先测一下我们的这个血压， 哎，对的， 看看血压的变化到底怎么样。 对， 然后这个自动售药机如果比较平稳的话，你可以拿着原来的处方还买原来的药，如果已经出现变化了，最起码我们这个售药机可以提示你，你的血压现在控制的不好，可能需要调药，这个时候您就别再按原来的处方买药了，您得去医院看一看，医生给您把把关调不调药，这个时候我们去医院解决。 对，咱们也看到说每个家庭可能都会有一个高血压的，这么就是有一个 血压 计啊什么的， 嗯， 哎，以后每个社区有2台，大家都可以免费测， 嗯， 包括心电现在是2个手指头一掐心电图就出来了啊，所有的大型设备都已经微型化，那么这也是未来啊，全球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售卖机啊更加的智能化， 嗯， 就是服务的点更多，就是方便啊所有的这个患者。 嗯， 这是下一步我们的这个新的变化哈。 对， 那我也为我们广大的这种市民和消费者问一下，如果我们要选择这样的售药机，可是你投放的量现在毕竟还不是特别大，尤其是北京地区，可能大家伙很多人都跟我一样还没见过这样的自动售药机，我们在哪儿能找到？以后即便你的投放量大了之后，放在一个小区，比如说我们一个小区有10栋楼，我放在了1栋楼的楼下，如果我这个离得比较远，我根本不去这个楼的话，即便放了我也不会知道这样的自动售卖机的出现。 OK， 那么其实很简单，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官网可以添加微信公众号，然后通过公众号呢可以搜索附近的这个自动售药机，然后附近100米的、附近500米的、附近几公里的，你能看到它是在哪个位置，寻着位置直接导航就可以过去。对，也可以体验。 那也就是说跟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单车一样，我们有自己的定位之后，周围哪些地方有单车，哪些地方有这个药机，我就可以看到。 是的， 嗯，那既然达到了这一步，我也想畅想一下哈，是不是比如说能够更进一步，我需要的大概什么药，我这药方上都是有的，我可以先输入一下，它就可以帮我检索，比如说我附近的这台机器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离我500米的距离可能这台机器上有，我就不用跑冤枉路。 这个问题非常好。是的，然后呢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所谓的叫药品订阅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啊。 那说到了这么多我们互联网和医疗，我觉得对于互联网大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疑虑哈，除了它带给我们的便利之外呢，很多人都担心我们的信息安全，我觉得这是和互联网分不开的一件事儿。像我们知道个人的这个处方其实还是比较隐私的一件事儿。那如果这样的一个自动售药机统计了大量的我们的个人数据，那这个会不会存在一些信息安全的风险呢？ 这个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根据 目前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法规、 嗯、 那么包括现在电子处方这个在医院内部呀也是极度保密的、 嗯、 因为现在原来的这个医药腐败问题啊都是导致着这个医生的回扣出现这个现象啊、核心原因呢就是因为统方的出现，就是统计这个医生啊开了多少方子我该给你多少钱。 嗯， 那么原来呢就是这个问题出现以后呢，国家就发布了大量的在医疗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数据安全的一些规范，包括现在比如说统方啊直接可以坐牢。那么我们是认为说，哎，这个在互联网的今天啊，安全的技术手段呀、啊、也相对比较成熟。那我们看到原来银行级别的安全体系说，哎，在整个这个支付宝微信上，在整个支付体系交易整个这个交易体系上都很安全了，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这个医疗以及这个健康隐私上啊，我们可能也会做得更好。 对，另外我也想补充一点啊，其实实际上关注这个信息安全，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呢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这样的数据、 嗯、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里边我们觉得啊，从监管的角度看要加强监管。那监管的重点形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信息谁受益了谁负责，或者说呢谁做了泄露谁要负责。 嗯， 那么这个作为大数据的这个经手或者管理者，他要这个负比较啊，自己要有这个比较强的这种法律意识，然后要建立起来这样一个防线。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建这样一个有法律基础的这么一个防线，来进行这个信息的这样一个安全和保密的这样一个工作。 嗯，好，我们继续回到实操的这个问题上来哈。其实我们知道食品药品这些我们国家都是有专业的许可证，也就是有门槛的，并不是所有的人想卖就能卖的。即便是现在很多人知道的这种网上药店，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很强的这个国家药监局划定的门槛，不是所有的药店都可以开设网上药店的，它是固定的有多少家。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自动售药机，我们现在有这样的许可吗？这样的门槛我们跨过去了吗？ 目前根据政策来看，国家大概有8个省市地区啊，都已经有明确的明文规定。比如说福建省药监局在2016年记不清了、 嗯、 对，然后呢就明确的发布了然后自动售药机的规范。 嗯， 哎，包括符合 GSP 的标准啊，打印小票以及这个药师咨询等等。那么符合这些规范的以及它的资质，比如说你是药店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哎，你去投放的地点啊需要给药监局做备案， 嗯 啊去报备，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经营了。那下一步呢，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行业啊能够更加的这个规范啊，如果规范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可以放开，对吧、 嗯、 然后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药品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商品，所以呢我觉得是安全放在第一位，那么加上标准政策和管理，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指导下，这个应该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嗯， 我们 福建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制度体系建立了。 对，福建已经发布了大概2年了，而且呢福建全省大概有1000台。 那作为您的快信方的团队来说，您已经获得了一些相应的许可和资质吗？ 对，我们目前已经获得了包括中关村的高新技术，我们还有一项专利，我们还有16项的这个著作权，我们包括在这个食品化妆品以及医疗器械上都有许可。 嗯，也就是说我们拿到这个机器售卖的药肯定是经过国家的这种审批和许可的。 对、 嗯、 还有一种模式呢，也可以这个也可以通过一种新的方法来做，就比如说你是一个技术平台服务商， 嗯， 那么药品的配送呢由当地的药店去做，那么你提供的是设备，哎，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 啊、哦，就是您在跟当地的拥有互联网销售资质的药店来合作、 嗯、哎，这都可以的，就是不限合作模式。 嗯，其实这以后也可以推广到很多我们说的这种社区药店，晚上我们不用再雇一个人专门睡在这个店里面，每天可能1-2个小时就得起来给大家拿一回药了。 对， 我们到晚上这个机器灯一亮，专门设置一个小门小窗口，机器上就可以买到所有我们需要的这个药品了。 我们现在山东跟我们合作的是一个连锁药店，那么它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上面有个 LED 然后打开、 嗯、 然后24小时的这个自动售药机 啊、嗯 哎， 白天还是依然可以有这种药师或者是服务员为我们提供服务， 是的，是的， 到晚上可以用它自动售药机来替代人工服务了。 对，然后呢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签了合作的这个药店呢，他们摆放了售药机之后，隔壁的药店呢就直接开了一个24小时的人工窗口、 嗯、 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儿，对，这个应该没关系。那么从长远来看，人是干不过机器的， 嗯， 啊，你的疲劳，你的这个成本，一定干不过机器。 那人的服务是无法规模化的，它每一个复制都有相应的成本啊，机器每一次复制它的成本都有相应的降低，编辑成本低， 对，它的编辑成本会低。 那也想问问杨经理，现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投融资的领域，像朱总设立的这种无人售药机，除了它之外还有别的比如说公司或者是企业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吗？ 实际上目前的话呢，这个有很多企业啊在做这个类似或者说部分类似的事情，大伙可能都用过叮当快药。那么实际上它是在用一个无人售药的用一个送药上门的这样一个服务。实际上在前不久这个京东也发布了它的那个无人售药机。实际上这里边有两类的人群在参与。第一类呢，就是传统的这样的做产品的这些大型的企业，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新型的渠道呢很感兴趣，但是目前持一个谨慎观望的态度。那么未来的话呢，实际上他们也有可能考虑从自己做产品到自己来做这个渠道，切入到这样一个细分领域内。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啊，这个无人贩售作为医疗大健康它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那么将来这样的一个产业资本或者说战略资源的注入，会更助推这个细分领域向好的发展。 而且这个是不是也很符合我们国家现在提的医药分开和两票制的改革，减少了中间环节的渠道， 减少了加成，至少 对这个药价会降低。两票制呢，因为它把中间的这个渠道代理啊已经取消掉了，那其实就是更希望说从工厂直接到用户端。那么这中间的环节会更低。咱们现在今天看到的很多，比如说这个鲜花从这个承包荒山开始，一直到整个鲜花的售卖全打通，那就是一个企业做。对，它中间环节没有，它可能成本会降低。但同时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垄断性。那么有定价权了，那么我说多少价格就是多少价格了。 其实我们之前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说，有一些药其实它的出厂的价格并不是很高，我们各级的这种代理商、分销商层层加价之后，到我们真正的这个患者手中，这个药价反而上去了。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这种直接收药的机器，我们可以和厂家打通这样的一个渠道。 是的， 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机器就为这个厂家量身定制，这个厂家的多少种药都可以在我的机器当中买到。 对的，我们也设计了一种新的模式，就是包括我们的货道的出租啊，比如说我这个100个货道，同时呢这10个货道是某个厂商的啊，它一年固定的费用是多少 可以推，比如说我这个厂商现在主打的一些药品， 对， 提供给他。 全国我有10000台机器，每一台机器给你2个货道啊，你可以承包。 那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垄断问题，会不会由于厂商和你们直接打通了这样的前端和后端的环节之后，这个价格我定的也比较高？ 那就看这个市场的这个用户的选择，同类的这个药品啊，不止一个厂商，你像阿司匹林100多个厂商，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消费者才是最终下决定权的人。 没错， 他即便价格定的再高，咱不买了，换一个。这个自动售药机还有别的厂商的药品提供给您。 是的， 所以这个引入市场竞争是来拉平价格的一个最好的方式，而且还有政府阳光采购的监管。 对。 那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这个朱总再帮我们说一说，在快信方下一步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您更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这样的资本或者是什么样的关注？ 资本呢，是每个企业啊在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战略性的资源。那么我们其实今天呢，也希望说有这个医药以及医疗行业的相关的一些战略性的资本啊，能够对我们做一个加持。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这个锦上添花吧，然后能做得更好。 那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的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 每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